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日前2018北京通州半程马拉松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本次通马的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哈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产品策划部部长曲伟亮先生代表哈弗 SUV 出席起跑仪式，并为比赛鸣枪。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名跑者沿着通州运河燃烧自己的运动激情，向21公里外的终点全力进发。本次哈弗汽车提供了哈弗 M6 作为赛事的引导车辆，以 1.5T 加 7DCT 的高效动力组合，配合其超大空间、全方位的安全保护以及稳定的舒适性操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哈弗 M6 还为比赛提供了安全救援、摄影车、拍摄车以及裁判用车等服务用车保障，为每一位参赛者保驾护航，做好参赛者的坚实后盾。日前，红旗 H5 的首位车主参加了其上市发布会，平昌冬奥会冠军武大靖便是红旗 H5 的首位车主。这位国人冬奥英雄与红旗 H5 并肩而立，当代中国最令人瞩目的两种年轻力量汇聚在一起，彼此融合，相得益彰。在红旗 H5 的上市当天，武大靖便坦言说，今天看到红旗 H5 可以说是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相信武大靖的话也代表了当时所有人心中的最直观感受。造型时尚动感的红旗 H5 一改红旗品牌往日给人留下成熟稳重的印象，其惊艳的年轻颜值打动了无数的年轻消费者，被誉为最美红旗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嗯，今天呢跟大家盘点几款轿车，然后前段时间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也对这个咱们国产的自主品牌的轿车比较感兴趣， 嗯， 然后有人也在关注一台在北京车展上市的一台新车吧， 嗯，全新车辆，红旗的复兴，哎，咱们不能说复兴之作，又一次复兴之作， 嗯，但起码让我们觉得咱老百姓能够踏踏实实的摸着红旗了，这价钱还是很贴亲民的这个， 而且我觉得红旗在更换了这个叫什么掌门人， 哦， 然后又重新请了一位代言人之后，嗯，哎，我们还是看到了红旗的一系列动作。 靳东先生是吧？ 对对对， 他最近没怎么拍戏啊。 他忙着， 最近不是雷佳音比较火， 就是那个接了这个， 对，忙着拍这个呢嘛。 接了这个代言之后，就没人找他了，知道吧？就不敢请了， 嗯，牌太大是吧？ 也不是牌太大，反正我这个千万别跟成龙大哥似的就行。 嗯，反正最近呢，也借着这个风头来跟大家平行的来对比一下咱们的自主品牌的轿车当中的这款，嗯，这几款应该算中高端品类 主流吧，非常非常主流了。向大家说一下，就是， B 级车， 咱们现在说国产的 SUV， 如果说放到15万的话，大家已经不新鲜了。这个如果放在几年前的话，可能还觉得这个国产 SUV 到了15万是一个绝对的天花板。但现在15万的这个天花板已经被领克呀、魏呀这样的品牌 GS8 呀，就啪一下给一个响指就破了，对吧？然后，轿车呢，我觉得其实一直15万还真是个坎儿。而这个坎儿真的是梗在自主品牌和咱们的这个合资车型之间的一个坎儿。 那我们今天其实说这几款车应该在这个级别当中， 它就是在这个坎儿上， 嗯， 就在咱们自主品牌的主流当中吧。 绝对是高端的这个 自主品牌 车款了，已经是高端的车款了，嗯。你看，因为咱们选择的，比如说红旗 H5，咱们选择它那个叫智联的灵动版， 是16.58万的指导价。 嗯，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其他的三款横向能够竞品呢，比如说吉利的博瑞，对吧？ 嗯， 这个1.8T 的叫尊尚 智领版， 嗯，这个15.48万。还有这广汽传祺的 GA6 是 2.35T 的自动尊贵版，16.38万。还有跟红旗是老乡的奔腾 B90 1.8T 的自动豪华版是15.58万。基本上都是杠在了16万、15万、16万、 15的16万。 国产的这个品牌的轿车的这个绝对是坎上。 我在今天在给我们这几台车平行对比之前啊，我有个问题问二位，就是真以现在咱们这些自主品牌的轿车的设计能力超过20万的车型，你们觉得他们会有产品竞争力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超过20万我可能不会选，但是15万左右我会考虑。 嗯，老车呢？你觉得就以现在咱们这个造轿车的这个能力，有能力突破20万这个价位吗？ 可以啊，突破没问题。但是就是 定价权是厂家的， 不是我说你买不买？你钱卖过去，我定8000万一台也行。 不买，我也不会买。 15万呢？ 也不太会买。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15万就是个天花板了。目前在国内的轿车， 其实我每次要是想这款车型贵不贵啊，你比如说我参加发布会，包括咱们三个参加发布会的时候，我都会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要是消费者，在我可选的这个车型啊，包括品牌当中有那么多可选的，无非是品牌、外观、动力，然后配置不一样嘛，对不对？ 嗯， 那我如果选择了我所谓品牌好的这个车型，那我就可以忍受它的配置低。 嗯， 那我选择了配置多的车型，那我必须忍受它的品牌不好。咱也不能说品牌不好，就是品牌上佳，对不对？ 嗯。 所以说，今天应该咱们就是碰触到咱们自主品牌的轿车的点了。 这其实是大家的一个痛点。而且这个痛点是不是伤疤，我们现在还真不好说。 一会儿咱们横向评价一下吧。其实这几款车我们怎么挑都能挑出来还有一些瑕疵，说瑕疵可能都还是比较委婉，有一些问题吧。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盘点一下这几台15万左右的咱们的自主品牌轿车。 一双热气房送我闪烁不 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今天说是咱们自主品牌的轿车哪家强啊？ 其实还是老规矩，还是先从我们的个人感官对于外观和内饰的一种感觉，就是相信这四台车型大家刚才听完了我们的介绍之后，你脑海当中绝对是有一幅画面的，谁感觉更犀利，然后谁更所谓的大气稳重，谁更灵动啊，谁更小资一些，对吧？大家肯定脑海里面都会有这样的这个闪现出来。 这样吧，咱们一人说一个，挑出来最好看的和最排除的一台， 就是 四台车嘛。 明白。 然后各自说一下好看的理由，排除那就不要讲了。 你先来。 我排除 B90。 哦，理由 太老了。然后我觉得 选谁呢， 我觉得好看的在我心中是博瑞。 博瑞好看。 博瑞， 我觉得博瑞挺好看的。 这个大溜背的博瑞。 不是，我对溜背不重要。我 觉得是可能是前脸吧，那叫什么回形针设计是吧？ 也不是，我其实是被他那个回形的方向盘吸引了。 哦， 就是他那个方向盘， 家族式方向盘， 他那个方向盘我觉得是做的比较层次感和有感觉的。因为你看像红旗也好啊，还是其他几台车好啊，中间还是太大。 宝马方向盘， 对，我觉得还是那个，就像中间稍微小一点，其他的东西扩展出来会好一点。 明白， 是这个感觉的啊。来，一水老师呢？ 确实 B90 有点老。 你知道当年我最心痛的是什么吗？我在北京打这网约车打到专车了，然后突然间来了一辆奔腾 B90， 我说大哥您这个是怎么被划到这个 B 级车阵营当中？他说我都符合呀。 对啊，1.8T， 然后加上2.7米的轴距。 然后我跟他我又加了一个后续的问题，我说会不会因为有人您开这辆车给您差评？他说可不，好多人觉得就一看我的车子就给我巨大。我说那今天我就不了，我觉得那您慢点开稳当点，因为之前我有一次坐 B90 那司机开的那个状态简直了， 特别嗨是吧？ 我开得太猛了啊！我说远了，我拉回来。 没事。然后，那我就给红旗站个队吧。 红旗站， 毕竟是新车嘛，对吧？ 那你最喜欢它哪儿？ 那个红旗的 logo。 哦， 确实，确实它还是有味道的。确实是有味道的。 就经验当中，黑车来一抹红。 它不一定是黑车。 就是那一抹红是吗？ 对对对，那个红旗的那个飘扬，让理想飘扬那种感觉，确实是 好，值得点赞。那老车呢？ 我的其实这个选择跟一水是如出一辙，这没有商量啊，就真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先把 B 轮给排除是吧？ 对对对，确实跟二位一样，车有点， 对，确实是 有点 老了，没办法，确实是 没办法，这时间观念，这个随着这种推进，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接受一下新的这个，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红旗出了新车之后 ，B90如果再出新车的话，它也吃亏。都是一汽的。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红旗它的这个造型还是新车嘛，占个新字，还是有些优势。 G6 呢 ？G6 其实也可以。我刚才在两个之间犹豫了一下， 那就先暂定 G6。 可以， 那就其实也就把 B90 先给排除了。 其实我刚才看了 G6 了，就是如果说非要说一个话 ，G6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综合分数是挺高的。但是我唯独我是被博瑞的方向盘吸引了。这个很抱歉，我没有办法。我这个成天握着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看着要赏心悦目一点。 G6 其实我跟你说啊，它的尾部我觉得在这几款特色当中设计的是最好看的。没有之一，如果这几款车人选，它的尾部一定是最好看的。 尾部， 对，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 B90 咱就不说了啊。博瑞的其实它的尾部显得太宽，它的后轮拱就两个那个 啊，对， 隆起来之后显得特别宽。 它实际上这个是借鉴了沃尔沃原先的60啊，90。 对，有那样的。 但是沃尔对它在整个就是吉利的博瑞的这轿车的系列当中，让我觉得比例有点不协调， 是 就车身过大。就总有一种脚， 你还记得这个车不是之前我们都说那个3.0世博版 V6 的那个 哦， 还有一个那个车呢， 那是 夸张， 3.5 是吧？那个都夸张那个， 所以说这个车不敢想象啊，会有那样的一台车。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个，就是要跟大家说，可能透露一点小的配置了。虽然这个博瑞是这里边最便宜的一款，但是它用的是卤素的灯，其他至少都是氙气啊，或者是 LED， 像 LED 这样的 LED。 嗯，觉得这一点的话，可能在待会儿跟大家说，再对比一下配置的话啊，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差别了。 行，总之呢，外观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对于这几台车当中，红旗的分数比较高，博瑞的分数比较高，也可以，然后 GA6 的分数也可以，那么 B90 我们后面还说吗？ B90 待会儿再说吧，但是就是因为它的年代确实太久远了，而且但我觉得这不赖它，这个因为现在一汽主攻复兴红旗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奔腾相对来讲吃点亏，那就吃点亏吧。 那行，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盘点一下几台车的配置，包括动力系统。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私车定制几款主流的国内的自主品牌轿车，横向对比。说到配置的话，我们就得一点一点码着来了吧，是吧？这几台车价格区间在15到16万。 我觉得还说一下车内吧。你比如说，刚才红城说到了这个博瑞的方向盘， 是的， 然后也说到了这个 GA6 的内饰风格是很统一的。我说一下这个红旗，我为什么赞它的是它的车头的 logo。而没说这个其他地方的 logo， 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方向盘的那个红旗俩字儿有一点别扭。 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啊，包括 这在方向盘上买的字儿， 对，国产的也好，国外的也好，这么多车了，你能看得见的，说能在方向把 logo 写上字放在方向盘上。 但是咱们就是反过来说，实际上红旗这两个字它也是红旗的 logo。 对，没错， 对吧？ 对， 所以人放什么都不为过，就跟原来说咱们看那个红旗 H7 放的是那个金葵花似的。 对啊，那还是在这里边就是有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对这个 logo 的一个这叫什么？ 我觉得是认知吧。 啊，就是 大家可能都习以为常， 习惯了是一个 logo， 一个 图标啊这种的，但是突然把字放在这儿，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当你打方向盘的时候，你看那个红旗在转动，你不觉得别扭吗？我觉得是别扭的。 还有在拍那个拍方向盘的时候，按喇叭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有点膈应。 我 会觉得每天一着急， 这个红旗这俩字儿放在方向盘上，我希望啊，在下次改款的时候给改掉。 这个顺着，对， 哎，真是， 对对对，我明白一水的意思了。他就是觉得 感觉是说不出来的，就是太。 玩点高科技可以，把那个红旗就那个像旗子一样那红色的用点高科技藏在这个方向盘上也可以。 你哪怕你做，你把那个 换个屏幕， 你把那个红旗做成一个这个就是别是车头那种随风飘扬的红旗，你做一个简化版的一个 logo， 放个屏幕，自己可调。 屏幕没必要。 想换什么？ 顺着红旗这个内饰说啊，它的这个中间就是中控屏往下，就这个按键堆砌的这个是。我觉得有点， 我觉得这点还凑合吧，因为这其实是国产的咱们的车型里边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它像什么呀？像那个计算机的那个按键， 就是因为我们 计算器说错了，计算器 给的什么呀？我们给的配置太多了，而且它就是大家现在又没有类似于像 MMI 呀、iDrive 呀、Command 呀这样的系统给整合在一起，那怎么办？那好，那我就把这个中 一个钮。 对，一个功能一个钮，一个功能一个钮。哎，你看我有这么多的功能，我给你这么多钮。这实际上是咱们国内在将来，就是咱不说什么自动驾驶了啊，就是在将来做一些叫资源整合的时候，因为这可能前两天这个参加那个比亚迪的那个研讨会，他是说我们这个叫这个 PAD 版。这版什么意思呢？就有点像咱们的集成化，就是原来可能是十个模块，你分别有十个按键。给呈现在咱们面前，但是现在我可以十合一，这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叠纸的那个概念。我觉得这一点，第一是省空间，第二是省成本，第三个它你拿出来之后你随便可以修，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在慢慢就是咱们每一个品牌可能都会去尝试的这么一步。 反正我觉得未来好上手是一方面，就千万不要说让这些所有东西繁琐化就行。 对， 就是那叫怎么讲，增加用户体验嘛，是吧？ 好啊，红旗说完了，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下博瑞。 J6 其实我看它里边的设计风格还是挺饱满的。 J6 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按键比较少，然后不是有那个叫什么智慧传奇那个 T-box 吗？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可玩性和那个监控感都是比较好的。而且我觉得它也是融入了很多就是南派设计风格，比如说方向盘的那个中央的那个盾形是更圆一点的呀，有点这个偏日产 运动， 或者说是偏那个很多合资品牌在做这样的风格的这种设计，都没毛病。我觉得这三款车型实际上大毛病都没有太多，它无非是在这个每个人的喜好当中，或者说到底是谁好啊谁坏啊，我觉得其实这也是目前几个品牌当中，咱们不能说是巅峰之作吧，但至少是很用心的这么几款车型。 那接下来咱们跟大家说说配置吧。怎么来看呢？都15到16万的价钱，可能现在博瑞的价钱比较低，但是在配置相对来说也低。那几款整个16万价位的区间当中，红旗和 J6 比的话，J6 的配置可能要更高一些。 对，J6 的配置更高。在整个的这个一些实用性的配置上，你比如说像 倒车 镜啊，或者像电动折叠呀、或那个什么，你刚才说的 倒车影像 啊。然后 还有一个 这个座椅加热呀， 主副驾驶电动调节，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上面，尤其是一些每天你开车或者说至少驾驶员时不常的都会用到的一些功能，我觉得好像 J6 更 确实想的更多， 怎么着就是 想的更多， 就是给的更多一点， 就想 对吧？ 对，给的更多嘛。 但是你还要翻过来说啊，这个博瑞的 配置也还行， 挺高的， 也还行。 人在这个价位区间给你了一个全景天窗、 自适应巡航， 对吧？这非常非常了得了。 自适应巡航 还有腰部支撑，对吧？这也是给这个咱们驾驶者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至少是便利性。然后卤素灯刚才跟大家说了， 这得说一下， 这不行 啊，这个 有点稍微有点惨，但是你至少这后期你可以自己加装。 行，然后动力的话，这几台车都采用了这个1.8T 的 J6 不是 J6 是 1.5T 1.5T 但 J6 采用了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对对对， 目前在综合油耗方面，起码在综合工况上面 J6 的油耗是最低的，因为可能一是排量，二是变速箱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车买起来可能也大家也不会朝运动的方式去开，所以几台车动力我们都觉得是够用的。最后呢，简单综合来说一下吧。如果说这四台车的话，你们会怎么选？ 还是排除 B90，因为确实有这样的 原因。我不买红旗，我气质不符合，我镇不住这么厉害的品牌。 反正红旗这个标确实是让人肃然起敬。 可能我会选 J6， 我觉得 J6，我可能性会大一点。 对对对， 因为还有个换挡拨片。 对，因为刚才也都介绍了，它的一个是动力，我觉得组合起来更好一些。1.5T 加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一燃油经济性啊，动力都有保证。再一个，刚才说了，虽然价格可能不是最低那档的，但是它的配置确实挺高，够用了。再一个就是它整体的一个外观的造型，我觉得还是很协调的。 还有它优惠应该， 这个是忘了说了。 别说我没告诉你们啊，你们可以到4S店去问问。最近这个传奇也是活动还挺多的，还有金融政策什么的，感兴趣的朋友去关注一下吧。反正今天我们把四款这个咱们的自主品牌轿车跟大家做了一个汇总，感兴趣哪款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继续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跳跃的树和鱼假装目不转睛，向你的脚步走走停停，酸甜透明夹心味道排列整齐，等你的选择雕刻下印记。向往。